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台舞咁啊，做多次台舞啦。咁因为今日都忙嘅，而家趁朝头早啦。咁咧就近期见得我多啲啦，盼当揿下钟啦。share like 追踪啦，喺 Facebook。咁咧，我哋希望做得更加好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每一日咧都想办法咧将啲节目做好啲啦。咁我哋咧就有个新节目嘅，咁啊由 Y 人即系以前嗰、那个常威又好咩都好啦，咁呢佢呢就搵咗个后生仔同我哋讲鬼故，咁呢就拍住星夜迷离，咁我哋睇下呢两个人做成点，因为呢佢就拍啲后生仔呢通常係20多岁呀30岁到嚟做，咁佢哋呢就试做一个月，咁睇下呢两边嘅成绩係点样，咁并驾齐驱啦，因为呢点解会做呢个节目呢，就係因为呢潘发光师傅，咁潘师傅啦，佢事务繁忙，咁咧佢就话啦，因为咧又唔得闲嚟录，咁其实后期都好少嚟录噶啦，都好多时喺佢嗰个道坛嗰度录，跟住俾片我哋，咁但系咧就请嘉宾啦，又要就时间啦，咁佢咧就同我哋讲话5月24日咧就即系嚟紧啦，即系听今日啦就最后一集噶啦，咁佢话试下用唔同嘅形式，可能喺 Facebook 咧自己。不定期啦，咁我唔知佢实际佢嗰个諗法系点啊，可以问返佢嘅。咁佢可能用唔同嘅渠道再继续啦，咁但如果用一个节目形式啊，或者限死限时限刻呢，可能就即係你都知啦，潘师傅有能力嘅，咁生意都相当好嘅，因为不问苍生问鬼神啦，有阵时啲嘢。咁当然啦，潘师傅即系听佢做节目嗰啲忠实 fans 啦，因为咧其实佢每一集嘅节目都有几千人睇嘅，不过喺 Facebook 度睇，咁咧就都相当劲嘅。咁我哋咧就做多个灵异节目，就关于搵啲僆仔做，咁就叫做灵异十六，即系灵异十六，咁啊谐音嘅啫。咁后生仔创意多啲啦，咁会做嘅。咁另外咧就因观点咧，应该仲有2个月嘅，咁嚟緊暑假啦，咁水上活动比较多啲啦，咁欣欣呢就可能有另外啲諗法啦，因为呢约嘉宾都难嘅，见到佢呢每一次都又化妆啊，又匆匆忙忙啊，咁又要迁就嘉宾啊，咁可能会即係而家未知啊，但係应该仲有2个月嘅，咁都傾过。咁呢而吹爆兵团呢咁就做多一集就唔继续㗎啦，因为都系啦，其实已经不定时噶啦。因为做网台咧，有个问题咧，就我就比较容易做啲咯。因为我朝头早翻工，咁录低晒，咁我出去做嘢，咁变咗夜晚唔使开啦。咁我哋咧就会想，即系变咗不定时啊。咁其实你睇军武戏言都啦，都冇办法准确，因为每一次咧，阿 Larry 嚟咧就录一小段，跟住咧有时赶住时间佢就走噶啦。下一个做补习嘅呢轮考试季节啦，咁更加忙啦，咁变咗做得好辛苦，咁但係 Larry 哥好好啦，咁坚持做啦，包括强国新闻者都啦，连3个主持都变2个啦，因为佢要轮流替换啊，因为时间嘅问题係咪，你唔係话你咁又要网台嘅工作人员又要夹得到，即係我哋试过有阵时录音录到限，即係上次做历史节目係做到2点半，我一日只有咗16节啊，即系其实到后尾时候自己都唔知讲咩啦， 咁啊唯有自己顶啦。咁咧就外星人嘅节目啦，咁诶睇下捧场啦，吓咁啊另外咧历史节目啦，咁收到好多意见嘅，咁我哋再过滤下，因为一次过咧已经录咗三集喺度嘅，四集喺度嘅，咁每集两节啦，咁咧但系有啲调整咧，可能今个礼拜六咧，即系听日啦，我哋再开会，咁啊同阿细辉咧，同阿俊仔咧再开，咁咧我哋可能咧做啲特备咧，咁啊细辉你讲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咁系咯，咁跟住咧就可能讲港漫啊，或者做少少足球啦，我哋唔知啊。吓咁，但系咧一塌糊涂咧，我哋定咗个方向咧就系、是，逢星期六晚就做一集，一集啊四节，咁其他嗰啲咧可能两节两节咁出啦，咁可以不停期啦。如果 Janus 得闲就得闲啦，唔得闲就我顶住先啦。咁咧我哋咁样做，咁咧就行就系咁行噶啦。咁睇下有冇办法可以再做得好啲啦。如果有啲唔介意嘅，有啲想法嘅，咁你哋可以揾我哋啦，咁啊倾下做节目嘅都冇所谓嘅。但系而家咧，因为咧，网台咧真系咧做咗两年啦，即系巴打台就嚟两年噶啦，咁咧就都见唔到咧收入咧系有增加，咁啊长期都系呢啲健康食品啦去补贴佢，咁但系健康食品咧，咁我哋而家就倾紧分销，咁啊做得好啲啦，因为已经系有八样嘢噶啦，咁啊连。肾通宝都有噶啦，即系咧关于男人肾啦吓嘅嘢都出咗噶啦，咁啊再准备做美颜宝，咁啊要将啲资金咧唔好补贴落个网台度啦，咁诶做翻个应该正常嘅投资翻喺啲健康食品度啦，咁希望大家咧支持啲啦，咁啊又睇下我嘅能力可以做到几多啦，咁啊冇能力嘅就冇办法啦，咁我希望我可以维持到。即系唔计客串啦，我自己本人啦就维持到四个节目嘅《大飞看天下》，就专讲时事定位。第二就系、是、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啲独白，咁啊讲下大陆啲是非嘢啦，或者讲下啲数据啦，讲下啲民生嘅嘢啦，啊咁啊政治嘅嘢少讲啦，咁啊就司机啦，咁啊跟住一塌糊涂啦，咁啊。老板啦、啊，咁啊，老板咧，希望大家真系多啲听一下嘅，因为佢真系好多嘅法例，唔止系劳工法例，好多嘅香港啦，即系讲主要讲香港啦，民生上嘅事可以大家听一下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到呢个大匪说书啦。咁咧就今个礼拜日咁啊出埋高人和事件簿最后一讲之后咧，咁咧就会有另外三个，咁我咧就会分嘅，咁啊谂住五六日出，咁咧就。讲鬼故嘅咁啊，灵异节目啊，摆落星期日啦。啊，其实我想星期六晚播，咁啊睇下调节下啦。之后咁啊，跟住咧就讲感情事啊，星期五晚。咁啊，星期日咁啊讲探案啦，吓啲侦探推理案件啦，咁啊咁样分啦。咁咧多谢阿 Mark 哥啦 ，Mark 哥揾过我嘅，话有个人可以想讲探案嘅，咁佢系前警察嚟嘅，咁可以联络下，唔知成唔成啊？但系我都系个方向系咁啦。咁啊，多谢大家，讲到呢一度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